第四单元，要一个宫保鸡丁。第一部分，生词。菜单，请，点，菜，各，宫保鸡丁，酸辣汤，还，别的，在，碗，米饭，喝，壶，花茶。绘画，这是菜单，请点菜。 要一个宫保鸡丁，一个酸辣汤。 还要别的吗？ 再要一碗米饭。 您喝什么？ 要一壶花茶。 活动，语音练习。 点菜，出差，喝，饿，别的，白的，面条，面包。 第二部分，生词。别，放，味精，给，张，餐巾纸，上，上菜，没，能，快，看，结账，打包。绘画，卡特琳点完菜了。小姐，别放味精。 好。 请给我一张餐巾纸。 好，给您。 半个小时后。 小姐，我的菜还没上，能快点吗？ 我去看看。 结账。 小姐，结账。 一共56块。 这个菜打包。 好。